墨西哥人大部分人都是说西班牙语的是吗？ 墨西哥的官方语言就是西班牙语，所以学西班牙语的同学去墨西哥旅游基本上是没有障碍 啊。那边人说英语的很少， 旅游区的人会说英语，但是如果不是著名的旅游区的话就很少 啊。说中文的就更少了是吗？ 基本没有或者去中国城。 所以如果就是英语不太好然后西班牙语零基础的人就不建议去了 可以试试，可以试试， 或者呢就得 冒险嘛， 或者呢就得高薪聘请一个西班牙导游，对吧？西班牙语导游，比如说郭潇同学哈。哎，那你是为什么想到要去墨西哥了呢？除了因为他那边的语言关系， 因为之前一直很想去古巴， 嗯， 因为大家都说古巴是那个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嘛，等他。再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可能看不到社会主义的样子，就很想去古巴。然后 这样好吗？我们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呀。哎，就这样 要不要掐？ 对，这样没事，就这样说吧。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对，不是古巴的嘛，古巴特色。 对，因为古巴现在还是在实行那个像我们之前的粮票制，就是 哦， 就那种制度，还有公有制。 嗯，就改革开放以前咱们国家的状态是吗？ 改革开放以前，对，它很多东西都是公有制，然后有很多那个就是很我们没有体验过，像我们80后没有体验过之前那种生活， 嗯， 就是很想体验一下，就是做什么东西都要拿票，或者是凭证去买东西是什么感觉？ 哎，那他们挣钱也是拿积分儿？ 这个不知道， 嗯， 不知道， 所以就有一种 很想去嘛， 嗯， 就是虽然不知道古巴有什么风景美的地方，但是就很想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气氛， 嗯。 但是后来呢，人家说你去古巴嘛，那么不如墨西哥和古巴一起去了， 嗯，因为他俩离得很近， 对，他俩离得很近。如果只去古巴，因为飞一趟南美要飞十几个小时，很 不值当的， 很不容易。对，如果只去古巴的话，就觉得亏了这一趟行程。然后就说那就墨西哥跟古巴一起去吧。然后我在查行程的时候，就发现墨西哥有很多很多值得去的地方，而且它这个国家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嗯， 就感觉比古巴还要好。因为古巴我根本就不知道去古巴看什么， 嗯， 但是墨西哥就可以列出一堆很感兴趣的景点，所以后来就说那就去墨西哥吧。然后就安排墨西哥安排了10天左右，然后古巴安排了3天， 啊，10+3。然后因为墨西哥的旅游资源本来是想单独去古巴的，现在就决定墨西哥为主，然后古巴为辅。 然后后来就决定墨西哥为主， 并不是一开始你就决定要去的目的地是吗？ 嗯，对，因为墨西哥总是就对他了解不够嘛，然后而且还会觉得墨西哥有点乱，就没有把它作为主要目的地。 嗯， 但是后来就花了好长时间在网上查资料啊，然后看墨西哥的东西啊， 嗯， 就发现墨西哥这个国家还挺好的。 哎，我在我们的好多人的印象当中，墨西哥印象就是墨西哥卷儿， 墨西哥卷儿， 对吧？墨西哥卷儿，就那边美食还可以吗？ 嗯，怎么说呢，墨西哥卷儿就像肯德基那个老北京鸡肉卷是吗？ 对， 嗯，但倒是墨西哥好像没有那就完全 没有那个卷儿， 没有那种东西。墨西哥饼就是玉米饼是很有名的嘛，但它没有像老北京鸡肉卷是卷的那么长一个卷， 嗯， 然后里面加了鸡肉， 嗯， 然后调味料也不一样，就美食可能是它比较出名吧。 嗯， 然后美国人也特别喜欢吃墨西哥菜， 啊， 就在国外的时候就或者是看美剧的时候，然后人家一说墨西哥菜， 对， 今天点的墨西哥菜，然后眼睛就亮了。 哎，中国菜也不错。 嗯，对， 其实这也是就是有的时候去一个目的地并不是一定决定好了要去，有时候误打误撞就去到那儿了是吗？ 是。 再一个你是春节的时候去的是吧？ 我是春节过完年之后，大概初四， 大年初四， 嗯， 就离家出走。 对，然后就去了。 其实冬天给我们的概念可能要不然就是去老北边看看极光啊，滑滑雪啊， 嗯， 要不然就是去东南亚一些热带海岛的国家。你为决定要去墨西哥，它那边的气候现就是在春节期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春节期间我们这是冬天嘛，墨西哥也在北半球，所以它也是冬天 啊，哦，也是冬天 ，但是不冷，而且 大概多少 也不热，20多度。 哇，那叫冬天吗？ 对，当地人就说现在是冬天嘛，当地人就说现在是冬天，然后没有那么热。 啊，就气候比较凉爽。 对，我觉得是 20多度，就跟咱们这边春天秋天的感觉差不多。 我觉得2月份或者2、3月份是最适合去墨西哥旅游的时候，如果是过了5月份之后就很热 啊，所以在气候上去的时候也算是比较合适的季节。 对，而且当时北半球是冬天嘛， 嗯， 就所有地方都很冷， 嗯， 或者要么去热带的海岛，但是热带海岛基本上都我都去过了， 而且春节期间 巨贵无比，就是机票什么特别贵，酒店特别贵，那你去花那么多钱，还不如去墨西哥 啊。在性价比上它也是胜出的。 对， 所以综合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决定了这一趟墨西哥之旅。是吗？去了是13天， 实际的行程跟我刚才计划的行程有差别。 还不一样。 对，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嘛。 啊，听说这一次不仅仅是行程上有变动，吃饭啊住宿啊什么的都会有一点点小插曲啊， 很多很多状况。 对，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好听了啊，听一首墨西哥风格的歌，一会儿呢再来听我们的郭潇同学来讲一讲他的墨西哥之旅。 Que no era tu intención, que jamás imaginaste que llegaríamos hasta hoy, que es mejor terminar todo para que no sufra tu amor. Lo hubieras pensado cuando me miraste con esa sonrisa que me hizo temblar.De decir la frase que me hizo sentir que yo era algo especial Antes de que con tu suerte quitaras el frío de mi soledad Antes de robarme un beso y encender mi cuerpo y no poder parar No querías lastimarme, no querías lastimarme Me querías matar No es porque no me quieras, ajá, que merezco algo mejor y prefieres irte antes de romperme el corazón. No hubieras pensado cuando me atrapaste en las 4 paredes de tu habitación.Cuando bajaste mis defensas y me hiciste frágil con esa canción Antes de cerrar la puerta y dejarme nervioso y sin respiración Antes de entrar en mis sueños y cambiar mi rumbo hacia tu dirección No querías lastimarme, no querías lastimarme Me querías matar FM999是有条不紊 ，FM999是温文尔雅 ，FM999是雍容华贵 ，FM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旁边这位呢是我的好朋友郭潇。 大家好，我是郭潇。 哎，我刚刚听你说，就是在行程安排上跟你预期的实际的和预期的是有差别的，是吗？ 对，我本来不是计划去古巴嘛，本来是冲着古巴去的，然后最后没去成古巴。 哎，那你当时订机票，你订去古巴的机票了吗？ 没订， 直接就订的飞墨西哥的机票。 我那个机票本来是打算从北京飞墨西哥的，然后再从古巴回北京，但是后来订票的时候发现有从马德里直飞墨西哥的机票，后来就订了从就是先从北京去马德里那边，然后再从马德里直飞墨西哥，然后这样感觉机票还很划算。 大概多少钱？ 我们就是从北京到墨西哥这一段加一起可能不到六千，不到六千，但如果是直接订北京到墨西哥的话，得七八千一张票，而且中间我还可以停下来，可以停在马德里玩几天。 哎，那你还在马德里停留了大概几天 啊？在马德里停了三天， 马德里还玩了， 对， 故地重游了一下，然后又直接又飞到了墨西哥。第一个城市去的哪儿？ 坎昆。 啊，然后是准备再从古巴返回中国。 对，我本来打算是墨西哥玩完之后然后去古巴，然后再从古巴回中国，可是后来我在查从古巴回中国的机票的时候发现机票特别麻烦。 没有直飞吗？ 有直飞，但直飞很贵。 嗯， 直飞特别贵。 大概多少钱？ 一万多一张吧。 哦，单程一万多。 单程一万多。然后那个如果是转机的话，转机便宜嘛，转机要六千多，但是转机都在美国转。 嗯， 在美国转，我当时不知道，我觉得在美国转机价也挺好的。 嗯， 后来才知道，就是古巴不可以直接去美国，就如果要从古巴去美国的话，必须经过第三国中转。 啊，那他转机途经美国也不行吗？ 哦，为什么不行了？因为我的美国签证不是转机签证。 哦， 我办的是旅游签证，不是过境签证，所以不能那个。 啊，这就尴尬了。 对，所以到时候我怕会有入境的问题嘛。如果是转机的话，在那个入境的时候，人家会问你来美国干什么？ 嗯， 但是我的签证是旅游签证，不是转机签证。我怕到时候尴尬，人家不让我入境，所以就不能订那个转机机票，就想先订一张到美国机票，再从美国回中国。 啊， 然后后来发现还是不行。 嗯， 因为美国对古巴到现在还是有一定的那个禁运条款。 嗯，政治原因。 对，所以不能，游客不可以坐直飞的飞机到美国。 啊， 所以后来就发现，哎，好麻烦。 如果想去美国的话，就还得从古巴转到墨西哥。 对。 再从墨西哥转到美国，再从美国回到中国，是吗？ 对，就必须要回墨西哥一次。但是我墨西哥段的机票已经订完了。 啊，那就尴尬了。 就尴尬了。对，因为当时手特别贱，就先订了墨西哥的机票，然后付完钱了，后来发现，哎，买古巴的机票买不了了。 所以呢，就后来怎么办？行程怎么变动？ 后来就说算了，那就不去古巴了， 就放弃了， 就放弃了，就去美国吧。 啊，就最后就古巴三天就变成了美国三天吗？ 对，变成了美国三天。 其实也还好了，就等于是墨西哥加美国。 对，这可能就是美国人不愿意让从古巴直接飞美国的原因，最后大家都不去古巴了，去美国了。 对，这个套路挺好的哈。关于这个飞行时间上面，是不是这样飞的话也会轻松一点？ 对，如果是直飞的话要17、18个小时吧，就直飞， 从墨西哥直飞中国嘛。 对， 嗯， 而且北京直飞墨西哥城或者是坎昆的航班也不多，所以大部分都要转机。 嗯， 那转机最短也要19个小时或者20个小时，就挺累的。 嗯， 那我中间分开一下，第一可以休息， 嗯， 然后还可以在马德里玩几天， 嗯，然后回城的时候还在洛杉矶玩了几天。 对，回城的时候在洛杉矶玩几天，我觉得这样，不就是一个是费用上面省钱嘛。 嗯， 然后第二行程上也更舒适一点。 对，哎，那个从墨西哥飞美国大概多长时间？ 墨西哥飞美国看从哪儿飞了。如果是从墨西哥城飞的话是四个小时左右。 嗯， 如果是再往北一点，从那个里昂或者是瓜达拉哈拉飞的话3个多小时。 嗯，就还挺近的哈。 嗯， 这是在机票上面给大家的一些小提示。 对， 嗯，如果你想去墨西哥的话，可以来选择一个其他的中转城市，又可以多玩一个城市，而且在行程上面也轻松，在价格上面还便宜，对吧？ 嗯， 而且春节期间去的话呢，可能比你去一些热门海岛在性价比上要高很多。 对，因为春节期间中国附近的海岛都是爆满， 对， 而且 我看那个三亚的机票已经飙到一万多了。 对，而与其这样的话，那还不如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然后那些海岛留着平时那个周末啊什么小假期啊的时候去还挺好的。 对，也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嗯、而且墨西哥我看你安排了10天的行程，这也算是深度游了吧。 在查完攻略之后发现这个地方也想去，那个地方也想去， 嗯， 然后就排了好长时间， 最后确定了要去哪几个城市？ 最后确定了是去坎昆、墨西哥城和瓜纳华托。 哦，这三个 城市，这三个地方，对。 第一站先到了坎昆。 对。 嗯，坎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坎昆旅游在国际上非常有名， 嗯， 就是它是美国人。类似于后花园的一个地方，很多美国人去坎昆度假、 啊、 然后西班牙人也特别喜欢去坎昆度假。 嗯， 它是一个专门为旅游和度假建起来的一个城市。 哎，我听说你在这个地方住宿第一天就遇到问题了。 嗯，我基本上住宿每一站都有问题。 每一站都有问题？ 每一站都有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问题？听说因为这个住宿问题还跟就是同行的朋友吵架是吗？ 吵架倒没有吵架，但是人家说你怎么订的酒店都这么差，或者是你怎么每次都有毛病。 哎，是南满那边的住宿条件不是很好吗？还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吧，一个是因为南美人就工作比较懒散， 嗯， 就我本来酒店订的是好的，就是酒店已经订完了嘛，应该房间给我们， 嗯， 结果我们到了之后说我订的房型没有了， 嗯， 然后而且他的工作就很慢，当地所有人工作 已经预定了， 对，我预定了，然后房型写得很清楚， 嗯，是。豪华 海景房，对，然后最后看到走到房间里一看，就是床特别窄特别窄， 单人房的床吗？ 单人房的床，对，而且特别破，感觉不是一个房间，就不是一个酒店的客房，而是一个给人住的那个临时的那个隔间 啊。就跟自己订的那个酒店不一样。 对，然后去找酒店问为什么给我们这个房间， 嗯， 因为他在我入住的时候就一句都没有提， 嗯， 他就说这个是你的房卡，就一句都没有提说酒店房就没房了， 也没有解释， 哎，没有解释。然后进了房间才看，哎，这不对啊，这怎么睡啊，这床那么窄， 嗯， 我就下去找他们，下去找他们才说因为你订的房间没有了已经，然后我说为什么没有了，我提前不是预定了吗， 嗯， 然后他说但是没有了，就是但是没有了怎么办， 就很简单， 对，然后说那我可以第二天给你换一个就是你要的那个房型，但是今天晚上就是没有了， 嗯， 啊，你想发脾气吧，但是你发脾气他还是跟你说同样的话题，没有了，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就只能先住下了，因为晚上都已经很晚了嘛，也不想再去跟酒店的人吵架， 嗯， 就只能先住下了。 但是这个 还是感觉 很好， 对，就是因为 亏 第一天到酒店总是希望能睡就好好睡觉嘛， 嗯， 然后结果就第一天就没睡好，那个第二天早上起来又要去找酒店的人跟他说换房间，说要确认一下， 嗯， 因为我特别不相信当地人的那个办事态度，他给你承诺了说可以给你换房间，但实际上他给不给你换我都不敢确定。 也就是说第二天也因为房间的这个问题也耽误了其他的行程安排，是吧？ 对，因为第二天就不能直接起来去其他的景点了嘛， 嗯， 所以第二天早上就在纠结酒店的事儿。 嗯，这也挺可怜的。 嗯， 第一天好不容易长途跋涉到达之后，哦， 对，我本来是想计划特别美，然后到了酒店先睡一觉，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拉开窗帘就可以看到海景啊，多美啊！因为我就对这个海景就比较挑剔， 有情怀。 有很多那个度假村酒店虽然设施也很好， 嗯， 但是它是环包式的，就是酒店是建在海滩里面的， 嗯， 然后它的设施什么是私人的嘛，但是不好的一点就是 看不到海， 就可以看到海，但是没有开阔的海景， 嗯， 就前面有很多东西挡着，然后就把每个酒店的房间房型点进去看，然后看它的窗户是什么样的， 然后只看到了几家满意的窗户。 嗯，所以就是因为这家的海景订了这家的酒店。 对， 然后没想到 没看到 结果没想到这家的酒店的有海景的房子没有了。 嗯， 但还好第二天换回来了， 第二天换回来了，然后终于就看到了那个想要的海景。 嗯，哎，这是在坎昆这个地方住的酒店出的问题吗？ 对，在坎昆。 啊，哎，坎昆它是哦，你跟我说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有一个七字形的酒店长廊。 就是坎昆有市中心和酒店区， 嗯， 就一般的话，我们订酒店不是要订市中心吗？但是坎昆的话就不订市中心的酒店，就不建议订市中心，而订酒店区的酒店。 嗯， 它的那个称呼就是酒店区， 嗯， 就英文和西班牙文都写的酒店区，就然后所有的酒店都建在沿海的一个七字形的一个区域， 嗯， 然后每家酒店都有私人沙滩， 嗯。哎，我觉得那个地方特别美，而且很梦幻。这边是海，这边还是海，而且周围全都是，每个酒店都有自己的私家的 海 滩。 对，每个酒店都有私人沙滩。 嗯， 然后如果是不想出门的话，就在酒店里也挺好。就酒店里所有的娱乐设施，然后酒店的那个餐饮， 嗯， 然后什么服务啊，什么就给孩子玩的，给大人玩的，然后在海上的项目，就什么都有。 啊，就在酒店也可以享受好一个非常完美的假期。 所以说那个美国人和欧洲人都喜欢去坎昆度假嘛， 嗯， 他们也不会说就去赶景点， 嗯， 说一天的行程特别赶，他们就是一家人， 嗯， 过去住上几天或者住上几个礼拜去度假， 很休闲。 嗯， 所以这个城市也是很适合去度假的这样一个地方。 对， 嗯，听说在另外一个城市也遇到了这个住宿的问题，是吗？你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来听这个郭晓同学这个下一个住宿的 感觉。我是一个专门来说囧事的嘉宾， 糗事百科。 El ritmo de la vida me parece mal. Era tan diferente cuando estabas tú.Sí que era diferente cuando estabas tú. No hay nada más difícil que vivir sin ti. Sufriendo en la espera de verte llegar. El frío de mi cuerpo pregunta por ti y no sé dónde estás. Si no te hubiera sido sería tan feliz. No hay nada más difícil que vivir sin ti. 北京新能源汽车超市2017盛大开业，我们有国民首选北汽新能源，还有战后神器知道汽车，全系车型均可选购，开业期间优惠多多，价格超出你的想象，详询010-5287-1933 5287-193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听游天下大福利， FM 九九九联合神州国旅在4月10号组织了一场台庄自驾的4日游，会去到乾隆赐名的天下第一庄台庄古城，以及天下第一故中国富士山之称的抱犊故。花开时节，让我们一起追寻记忆当中的地方，价格非常给力。自驾台庄4日游，包括抱犊故、熊耳山以及台庄古城的首道门票，全程3个早餐、4个正餐的用餐，还有1晚4星酒店以及2晚准寺的特色古城客栈住宿。同时，自驾过程还有一位专业领队来带你玩。报名咨询电话：400-010-0808，或者关注桌游俱乐部微信号以及神州国旅天猫旗舰店来咨询报名。价格是1360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我是梦阳，旁边呢是我们今天的嘉宾郭潇。 大家好，我是郭潇。 嗯，郭老师呢，今天来给我们讲讲墨西哥他的10天之旅。 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 刚刚我们说到郭潇老师的这个住酒店的囧事儿哈， 感觉我是一个囧事百科是吧？ 的确啊，之前郭潇也讲到他的这个上当受骗的经历，极紧。其实出门在外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如意、不顺心，可能也遇到一些小骗、小抢之类的，也难免。像郭潇这么频繁的，我也是没怎么见过。今天呢，也由郭潇来给大家讲讲他墨西哥之旅的这个住酒店的不太愉快的事情啊。 就刚才说到坎昆的酒店嘛，那坎昆的酒店确实不是我的问题嘛。 啊，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预定的好好的，只不过是可能墨西哥人那边他们的办事没有像德国人那么严谨，对不对？没有那么一板一眼。 下两个城市酒店呢，我订的是一个家庭式酒店。 家庭酒店， 对， 嗯， 就是它不是有24小时前台的，不像那个正规的酒店一样，就随时都有接待嘛。 哦， 嗯，然后我们是晚上10点多到的， 嗯， 然后10点多到了之后敲门没人，然后按门铃没人，然后我们就想为什么呢？ 尴尬了， 嗯，然后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一点， 嗯， 然后跟我一起去的朋友跟我说，你订的是一个家庭旅馆，订的不是酒店，你看他们的那个 check in 时间了吗？登记入住时间了吗？ 嗯， 我说我忘了。 久了， 因为酒店是在大概是在2个月之前订的， 嗯， 就当时 很早之前， 对，很早之前订的，就已经忘了有没有说几点之前不能， 嗯， 就几点之前一定要 check in 嘛，就忘了这件事儿， 嗯。所以呢，那你有没有打电话到你订的这个网站或者是？ 我打电话到酒店，然后没人接。 嗯， 酒店也没人接， 酒店没人接，然后打电话给预订网站嘛，预订网站说那个，那你有没有收到酒店发的邮件？我看他给你发了一个邮件说，晚上八点之后就不能入住了，你收到了吗？我说我没收到呀。 嗯， 然后他说这个你在预订的时候就有写这个条款，然后我想啊，那怎么办啊？我们今天晚上没地方住了，然后就敲门也不给开，然后打电话也没人接，啊，就尴尬了，然后。也一个人都不认识，在当地完全不认识， 也是第一晚哈。 啊，第一晚，然后手机上又没网， 真的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打电话给警察局吧，大使馆。 所以这时候生存技能，西班牙语就用到， 专业技能上线。 然后那个街上就看见有人过来嘛， 嗯， 就在那个酒店对面，他要进屋，我就问他，我就说你好，我说我这个订了酒店，然后但是我一直敲门都没人开，你认识他家的人吗？我用西班牙语说的，然后那个人就特别好，他跟我说我是他邻居，说他一般都在家的，我帮你看看吧。然后但是他敲门也没人，然后我说那你能不能？就我问他你认不认识附近其他的酒店，我说我们今天晚上就想住一晚。 嗯， 然后他说好，我知道，我说我知道上面就有一家，就带着我们沿着那个上坡路走了两分钟就到了。 嗯， 他说你是这家吧，然后他帮我敲门。 是他家吗？ 不是他家。不是他家。 拉了个壳。 他帮我敲门，然后敲门是一个特别和蔼的一个老太太开门。 哦， 然后他说这个我在就是遇见他们了，然后他们订的酒店现在就是没房了，然后你能不能让他在你们家住一晚？ 嗯， 然后那个老太太说好啊，没问题。 嗯， 然后就带我们进去，然后给我们看房间。 嗯， 然后说你看这个房间满意不满意？然后说你们想住的话就住在这儿吧，今天晚上。而且老太太特别好，她说你们就是先休息吧，说那个或者是先出去吃饭嘛，然后明天早上再付钱。 嗯， 而且价格也还可以。 嗯。 20多美元一晚， 哦，那不贵， 嗯， 还挺便宜的， 嗯， 就是你之前订的那家多少钱？ 我之前订的这家也差不多这个价格，因为我之前也花了好多心思来选酒店， 嗯， 就是我觉得瓜拉华托是一个小城，就不需要订豪华酒店， 嗯， 就很想就订一个当地装饰风格的房间， 嗯， 然后看那个 Booking 上评分是9.2， 啊， 然后就选了这家酒店， 啊，你在 Booking 上订的， 对。啊，看了9.2，然后看了房间设施也挺漂亮的。 嗯，唯独没看这个登记的时间。后来那间房退了吗？ 后来那酒店的房间就退了吗？ 哦，还给你退了。 就是因为没有到嘛，所以他退了2晚的钱。 哦， 嗯， 那还可以了，毕竟自己的失误嘛，对吧？住酒店的囧事儿哈， 其实这不能怪我，你知道吗？所有的行程就是不确定的，就不知道是几点会到瓜拉华托， 嗯， 又不想提前买票，又怕提前买票的话票会作废，因为两个人都是特别懒散的那种人，就怕万一提前买票，到时候到不了车站，票就作废了嘛。 不想赶， 对，就不想赶，所以最后坐了一班下午的车， 嗯， 坐下午的车，然后又晚上10点才到。 到了之后，酒店本来觉得已经订好了。 嗯， 其实那家人如果在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没有问题。 对，哎，不说了， 世上没有后悔药。其实这也是给我们大家，如果想去墨西哥的话，住酒店的一些小 tips 啊。 嗯，对，就是如果是订家庭旅馆，一定要看好它的入住时间。 嗯， 然后如果是晚到的话，要给酒店的人提前写邮件。 嗯，就是提前告知他大概什么时间可以到达。 嗯 嗯，订其他，比如说你去到那个坎昆这个城市订酒店的话，最好要订在就是你说的那个酒店区吗？ 对，最好订到酒店区。 嗯，价格上面 从1000多到10000的都有。 人民币吗？ 人民币， 哦， 对，就普通的酒店1-2000。 嗯， 然后如果是特别好的酒店就上万。 啊，就是它也有高中低等哈。 对，然后有全包式的酒店，如果是不想出门的话，就可以订全包式的酒店，就包餐包娱乐，然后酒水啊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包了。 不想操心的就可以订这种全包的。 嗯，对， 嗯，你订的当时只有住吗？ 我订的是只有住，因为我想每天都要出去玩嘛，就不订全包式酒店了。 啊，要不然吃饭也吃不上哈。 嗯， 所以全包式更适合那种我就在这儿度假了，我就不出去了，就全在酒店享受，懒得出去走景点的那些人哈。 对，而且之前我做攻略的时候看到全包式酒店也可以订那种比较豪华的正餐 啊， 就是提前预约说我们几个人要去吃饭， 嗯， 然后可以自己点餐，不是说全包式酒店就是自助餐， 嗯， 还可以预约那个比较正式一点的餐厅，然后可以点很多很多好吃的。 在墨西哥城的话，推荐大家住在大概哪个区域？ 我当时住在市中心， 嗯，是不是会方便一些？ 就离一个叫改革大道的地方比较近， 嗯， 也是一个热门的那个酒店区， 嗯， 就当那个我们酒店旁边也有很多酒店，我订的是那家酒店叫日内瓦酒店， 嗯， 然后是墨西哥城最早的一家豪华酒店。 最早的一家 历史上百年， 哇， 就是说虽然现在它不是设施最好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有那个历史的感觉嘛， 厚重感， 对，然后就想试试这家酒店， 没有味道哈， 嗯，然后酒店的装饰也不错， 嗯 嗯，酒店大堂里面挂了好多以前名人去住这个酒店的照片， 嗯， 然后包括很多国家的首相， 哦， 然后西班牙的那个王室，还有很多影视明星都住过这家酒店， 嗯， 然后有一张照片是100多年前这个墨西哥城的样子，就发现这一片区只有这一个酒店，其他地方什么都没有。 哇，这城市地标啊，嗯，感觉。 对， 哎，有没有中国明星去那边住的照片？ 没看到。 啊，没事，郭老师去过了。嗯，是吧，郭老师？ 我回头寄一张照片给酒店。 哎，是不是在那个关纳华托这个地方，建议大家就住家庭旅馆，这种更好的体会这种城市的感觉。 也不一定，看需求吧。 嗯， 就家庭旅馆，是可以跟当地人有很多交流。 嗯， 然后可以了解他们平时的生活啊什么的。然后后来我们换了一家酒店，就是从那个老太太的家庭酒店换到另外一家酒店。 嗯， 然后感觉也挺好的， 哦， 是精品酒店。嗯，不是连锁的那个大型的酒店，是一家精品酒店。 嗯，但是感觉这个城市的住宿价格还挺低的哈。 嗯，对， 嗯，性价比很高。所以你们在这个城市待了多久？ 待了4天。 啊，一半的时间都在这儿了。嗯，好的，这是我们郭潇在住宿问题上给大家的一些小攻略啊。其实呢，听说坎昆那个城市不仅仅酒店非常的棒，周围的海滩非常棒，郭潇还去了一个岛。 对， 那个岛叫 鸟岛。 我 刚才告诉你叫什么了？ 没告我啊。 告诉你了。 没告诉我。先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 En las noches se viste de charro y se pone a cantarle al amor. Por las tardes con la lluvia se baña su piel morena y al desatarse las trenzas.Sus ojos tristes se cierran. Mi ciudad es Chinampa en un lago escondido. Es en Sontle que busca en dónde hacer nido. Rehilete que engaña la vista al girar.Baila el son del tequila y de su valentía Es jinete que arriesga la vida En un lienzo de fiesta y color Es un sol con penacho y zarape veteado Que en las noches se viste de charro Y se pone a cantarle al amorOK. 升职快，工资高 ，OK， 想要换好工作，哈哈，要更多 好工作，好前程无忧。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郭潇同学为你带来的听游天下。 大家好，欢迎继续听囧事小百科。 哎，囧事小百科没有啦，没有啦，大百科，大百科。郭潇呢刚从墨西哥回来啊，所以也给我们带来非常新鲜出炉的这个墨西哥攻略。其实刚刚讲到这个坎昆嘛，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城市，我也一直问他，我说他究竟哪儿好玩啊？你开始奔着去坎昆是有什么样的目的？ 坎昆是海边城市嘛，首先它的海滩在国际上就特别著名，就是因为它是在加勒比海，加勒比海本身的自然条件就决定这地方的海滩就是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海滩要好。 有海盗吗？ 没见到。 见不到，你见到你就回不来了。所以那边沙滩特别棒。 对，沙滩特别棒，然后还有玛雅遗址。 玛雅遗址。 对，有玛雅遗址，从坎昆开车一个小时左右的距离就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玛雅遗址。 啊，还有嘞？ 还有主题公园。 主题公园什么主题呢？ 娱乐主题，就是 游乐场， 各种对各种玩的东西，像水上项目、水上运动啊什么的。 因为它在海边嘛，所以各种各样的水上项目还挺多的。不过我看你之前做的那个行程安排里面有看火烈鸟的行程。 对，还有火烈鸟。 去哪看啊？ 在一个湖，就是离海非常近的一个湖。因为火烈鸟这种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或者听过，它的羽毛是红色的嘛。 我见过照片。 为什么是红色的？因为它吃的那个东西，海藻里面含盐的分高，所以它的羽毛会变成红色。所以只有特定的地方才能看到火烈鸟。然后墨西哥那个地方正好是有就是盐湖，所以有火烈鸟。而且二三月份正好是火烈鸟大批出现的时候。可是后来因为行程的原因，我到了当地才知道要开车3个小时才能到那个湖。然后我问有没有去那儿的团，人家说没有，你如果去的话只能包车。我想如果包车当天去当天回，那就6个多小时了。那就没什么可看的了，就觉得很赶。算了，不去了。 我发现啊，好多朋友就是这样，飞10几个小时呢都觉得无所谓，但是到了当地他觉得开车2小时往返4个小时都是个事儿。比如说郭潇这样的啊。 主要是因为不会开车。 就没有选择自驾。 对，如果是自驾的话就无所谓了。 当时你没有在墨西哥自驾是吗？ 没有自驾，但是很推荐大家去墨西哥自驾。 是吗？ 对。尤其是坎昆，就是因为坎昆是旅游城市嘛，首先不会有特别大的安全问题。然后当地人都会说英语。就路标什么如果不清楚的话还可以问人。然后坎昆的路是大直路，没有 直路。 对，大直路，没有什么弯， 没分岔。 然后也交通也很好找。所以建议如果去墨西哥的话可以自驾 啊，尤其是在坎昆这个城市。 对， 如果当时你们选择自驾这种方式，是不是就去看火烈鸟了？ 对啊， 而且关键是去看火烈鸟没有团。其实不自驾的话跟团去也可以。 没，就是很少有人有这种就奇怪的奇怪的爱好。 你这样说自己好吗？其实我还挺想去看的。 就是，哎，我真的我刚听到你讲它为什么是红色，就因为它吃的那个东西盐分高，所以它就通体红。 不是所有的鸟都是鲜红的颜色，是那种粉红。 它有深的有浅的， 有深的有浅的， 口重点的就深的，口轻一点的就淡一点，这个颜色是吗？啊，挺好玩的，这也是坎昆周围可以去看的一个景观，还有玛雅遗址， 对， 海边的玛雅遗址， 海边的玛雅遗址，还有一个就是保存的特别完好的玛雅遗址，有好几处遗址， 还有一个就是鸟特别多的岛，那个岛叫什么来着？ 那个岛的英文名叫贡多伊 啊，贡多伊。但是英译过来的名字你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对，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但是你去那个岛， 对，这是我们唯一去过的一个景点。 说的有一点点心酸。唯一去过的一个景点，那个岛怎么样？ 沙滩特别好，然后风景也好，因为没有什么人去嘛，岛上的那个自然环境保护的都很好， 而且它是限人数的， 对，每天200人 哦， 就是只有几家旅行社可以经营这个路线，然后上岛的话还要每人交10元的那个生态维护费 啊，就保护当地的这个生态环境。 而且岛上是没有人住的， 就 所有人都是当天到这个岛上，然后当天离开，然后垃圾也不可以留在岛上。 哦，那你们当时吃饭啊什么的都是在船上吃吗？ 吃饭是水手们在船上做了，然后端下来在那个小亭子里面吃，吃完之后他们再把剩下的饭菜带回去。 在船上做好，然后拿下来吃，吃完再带走，特别棒。听说你还在那儿浮潜了？ 浮潜了，就我们快到那个岛的时候，就在旁边的海，就海里面浮潜了。 鱼多吗？ 鱼不是很多，但是有珊瑚 啊。 有珊瑚和海藻，还有海龟，但是我们浮潜的时候没看见海龟，回来的时候看见海龟从海里游过去。 哎，那边水特别特别清澈， 特别清，就像游泳池一样， 就游泳池一样， 就像游泳池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在大海里面游泳，就是以前也去东南亚那边浮潜过，但是没有说在游泳池里游泳的感觉一样。然后到了这个地方，就觉得就好美啊，然后跳下去之后，就因为没有人保护你，所以一定要自己游。然后人家也说，你如果不会游泳的话，就不要浮潜，就没有人保护你 啊。所以你的游泳技术还可以哈？ 哦，游泳技术不行， 不行，你还敢下去？ 那都到了吗？是吧？不下去也得下去。 下去了之后就觉得哇，新世界，特别棒。 我是属于下水之前会 害怕， 然后下完水之后就不害怕了。 哎，我听说那边有一个特别奇葩的规定，就是你在浮潜前是不能涂防晒霜的。 对， 因为那边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吗？ 因为这个岛是一个特别的生态岛，所以它要求就游客不能，就防晒霜里面有化学成分， 对， 就不能涂完防晒霜之后立即下水。然后导游跟我们说，你们如果要涂防晒霜的话就现在涂，就涂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我们到了那个岛那个浮潜的地点，你们就可以下水了， 就等那些化学物质挥发一下， 等化学物质挥发一下。然后海水确实非常干净，就不会像在其他地方浮潜完之后身上黏黏的，就觉得特别想冲澡，但是从那个水里出来之后就完全就没有难受的感觉， 很干净。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去浮潜之前涂的防晒霜都会觉得会对水造成污染，那当地人是对这个自然环境是多么的看重哈。所以我们也是不是也应该以后去海边的时候提前涂防晒霜，不要给我们的这个大海多点什么化学物质哈。那么大游泳池是吗？ 那么大游泳池。 其实坎昆还有名的有一个叫女人岛，我看好多攻略上也都提到这个岛，你当时没有去这个岛吗？ 我们去了，我们是作为就是一个站停了一下，去了也就待了1个小时不到。 女人岛 转了一下。 女人多吗？ 没见到。 为什么叫女人岛？不知道。啊，1个小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女人岛。 对， 那边游客多吗？ 游客多，那边游客特别多。 哦， 然后商业设施什么的也比我们去那个岛上要好很多， 完善一些。 对，但是感觉沙滩和那个水就完全比不上 啊。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加原生态一点，对沙子和水的要求更高一点，就可以去到我们郭肖刚去到的这个 什么公益岛？ 公道一岛。 公道一岛啊，如果可能就是需要设施完善一点呢，可以去到女人岛，嗯，也是比较有名的这个岛哈。时间有限啊，我们今天请郭潇暂时讲到这儿，如果有机会呢，我们再来请郭潇讲讲他接下来的行程。 好的，好的。 辛苦郭襄， 谢谢大家，谢谢梦阳， 下期听天下不见不散喽，拜拜。 只有汽水和洋芋片，就一个人吃，你习惯随便。菜配泡面，冰箱像白雪，半夜你打开是荒芜一片。哦哦哦，眨眼塞满甜点，两人份的爱好新鲜，未知同心间，期待每一天，每道菜都是爱的真言。别急呀，如果冰箱会说话，去爱吧，它带你回答。啦啦啦啦啦，酸甜苦辣，要有度量，全部吞下。别惊讶，冰箱会说话，这它让你拥有魔法。啦啦啦啦啦，酸甜苦辣，爱是容纳，并不论代价。啦啦啦。失眠，有一个人吃牛奶一边酸，过期的思念，未解冻爱恋，冷冻的睡觉，冷战的时间。哦哦哦，闭眼抛弃前嫌，为你熬的汤好鲜甜，苦瓜也是甜，你为它改变，冰箱好饱满，你在热恋。别惊讶，如果冰箱会说话，去爱吧，他带你回答。啦啦啦啦。